就屬於解決得啊。若是話離體咧，就屬於波惹得啦。咁啊，若是話常住之故，咁就遍一切時處，即係其中嘅大自然。咁啊，若是話性靈啊，就係照一切時處，咁啊，即係其中嘅佛自然。若是話性靜之故，無一切法可得啊，咁啊，屬於其中嘅整自然。所以上天文讲，佢话得之于心系本妙明净啊！嗱，本妙就系化身得啦，本明就系波野得啊！嗱，本净就系解脱得，嗱有本妙即系提中嘅大智啊，本明就系提中嘅佛智啊，咁啊本净呢就系提中嘅顶智。那是此经所显的，就是不离此个三德，以及大佛顶圣的道理。那今天有本妙，就是显空来，显如来状，是空不空而。那本明故，就是显如来状，是空而。那本净之故，就是显如来状，是不空而。那今天经文又说，他说本国妙明就本然的明妙啊，那本妙然妙明心，保明妙性，正正明心等，如此的经文都是讲这个真心的别离，都是指这个正宗本具的三德。那么阿难尊者以共大众啊，那么文佛开始四科七大皆如来藏妙真如性之后，咁啊开悟，所话开呢个圆顺解啊，佢就悟得一切世间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圆心，咁啊人人了然自知，获本妙心，常住不灭，咁就说明真佛平等，法法无非都系真心啊。头头都皆是自性，若是话悟得如是三德四藏嘅妙理，咁啊叫做未是三德啊，但系未曾相应，所以就开始意决定义，咁啊亦都选啊具足呢个圆通常三真实嘅耳门圆通为呢个下手方便，咁啊从此起行啊。以呢个妙三指三观观呢个文定圆通常三真实，咁啊圆覆五住烦恼，咁啊到此呢就成就呢个观行三德，位在圆教觉五品位啊，即系此经向下嘅观位地。嗱，咁啊从观行，佢话即以之中中流入系圆妙开敷。从真妙缘，从法真妙，乃至十信满心，破三界见思烦恼，亦都颠破界内外尘沙。咁啊，相似佛功德，相似佛性啊，咁啊，名为佢就相似三德位啊。咁啊，位次咧就系在呢个圆教十信。咁啊，若是话从相似加工插法，咁啊破无明正法身，从初住直至到等觉啊，一共有四十五位，都系分破无明分正法身啊，就名为叫做分正三德位。咁啊，最后如重重单复十二方尽妙觉，成无上道啊！咁啊，属于究竟三德位。咁啊，此个三德就系通因结果，通性就通凡，从相似分正究竟三德，全由咧一心三观之力。咁啊，此个一心三观就为能力啊。咁啊，五十六位就为所力，所力个位置乃至嘅成法。都是由这个正坐而行而成， 所以正坐而行呢就为能显，而三德四藏呢就为所显。所以提供个大佛顶三个字就是属于这个理具的三德。那么首灵言呢就是为修正三德。那么正坐而行呢，那么即是提供这个慢行啊，就为物因之修，亦都是物因之正。那么此一科呢又分为三科，现在初科其实失醒就是当机身术，他一向迷于多闻，不第真修，未得无漏。那么佛虽然是慈悲多番个开示，亦都开圆顿解，但菩提涅槃都尚在遥远啊，咁啊需要退而自修，先至发生效力。但系在呢个修行期间，咁啊中间都要经历啊好多个位置，好似一个人，你欲想归家，你需要先啊要明白个方向。但系即使你依照呢个方向去行啊，咁啊如果中间所经历呢个路程，你唔明白咧，你亦都冇法子归家。所以现在阿难亦复如是，虽然蒙佛开示，自己开个圆顿解，大彻大悟啊，唔得世间诸所有物，皆识菩提妙明圆心，但对于菩提涅槃，则尚在遥远，需要退而自修。先至发生咧呢个功效，咁啊，但系中间所经历嘅都位置未明，所以求佛开始啊，咁啊，究竟修行期间有几多个位置，而使到自己明白啦，修到乜嘢时候，知得咧系乜嘢嘅程序，咁啊，防止呢个真相难啊，以免堕于呢个邪途。所以此一科名为叫做身请，就是身述自己不明白归家其中所经历这个位置有多少有此心，所以就要请佛开示。他说阿难，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就是二法佛言，此就是经家句言。他说我辈就愚钝，就好为多是依诸漏心，就未求出嚟，只就系叙述佢自己以往之错误。嗱，佢话我辈愚钝，就系我阿难同埋在座大众啊，愚钝就即系冇智慧啦。咁啊，好为多闻啊，咁啊，表面上我就系一个多闻士，但系依诸漏心都未求出嚟啊。嗱，漏心即是系烦恼。咁啊，因中六根漏落于呢个六尘啊，果上就系漏落于呢个生死。咁啊，我哋现在因为一向多闻啊，咁啊未有真修，所以于诸漏心向来未求出嚟，等于话咧就未曾得到解脱。蒙佛嘅慈悲，得正分修，身心快现。获大妖的啊，此就是明今会之幸运，就是我阿难在此呢个灵言法会啊，咁啊蒙佛大慈大悲，咁啊多番个开示，咁啊令我阿难呢开悟大彻大悟，咁啊佢就蒙佛慈悲个教诲，咁啊令我开悟咧，咁啊其次啊开示呢个耳门圆通。具足圆通常三真实啊，若见能反闻自性啊，咁啊就必然成就无上菩提。咁啊即系鼓励呢个劝我阿难啊，初心大众以及末世呢个修行人，咁啊应该要依呢个耳门圆通本根去修。佢话得正分修就得到咧呢个真真正正呢个耳门啊。为入手方便， 從此咧就反民自性，咁啊德政分修，個身心就快言啊，咁啊由身修之故，咁啊得到斷煩惱，若身若心啊都分而得到呢個大大嘅妖益。咁啊世尊就如是修正啊，佛三摩提，嗱咁啊佛嘅三提。即是大佛顶九灵阎王啊，咁啊亦是啊文殊利菩萨所说嘅疑云金刚王，不思议，以共呢佛母真三昧。咁啊修行者虽然啊开圆顿解啊，但系仍要修佛。咁啊若是修佛嘅三摩提啦，嗱咁啊所证呢，咁啊亦系佛嘅三摩提。而是如来禅，那我们修是如来禅，我们正的亦是如来禅，我们能够观诸法平等，一切如是，一切法不起执着，无取无舍，那如是修呢就名为它就真修啊。那么由真修复烦恼不起，那么圆复五字为在贯行三德，乃至随着入相智慧、奉敬慧而接到敬三德，所以修是修个无上法啦，而所见亦是敬个无上法，咁就叫做世尊。咁如是修正呢，系佛嘅三摩提。咁未到涅槃，就系从最初修行。咁啊，未曾成就涅槃以前啊，咁啊，原则中间究竟在呢个修行期间系有几多个位次咧？咁啊，佢就未到涅槃。咁云何嘅名位君位之地啊？咁啊，向下就正式咧，请佛开示。云何叫做君位之地？咁啊，君位地。以共向下的四十四心，咁啊都系属于啦，咁啊修行所经历嘅过程，咁啊亦系属于呢个教理。嗱，咁啊天台四教啊，所谓藏通别圆，咁啊呢个四教之名咧，本来就出于诸经，好似藏教嘅四家行，即系暖、顶、忍、世第一。就出於阿含經啊，嗱咁啊通教嘅十地就出於呢個波野經，咁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啊就出於花嚴經，咁啊現在此個靈嚴經咧就顯呢個圓盡大教，嗱咁啊圓盡大教咧本來就無謂啊，乃係借前嘅三教。而显呢个原位，所以始终观位地就是属于通教的第一位，即是从凡夫修行初初咧，将嗰啲烦恼啊伏住，所以话欲习初觉，但系未以法流水接嘛，只系烦恼咧初伏，未曾真正咧。正呢个中道妙理，所以话名与如来法流水绝啊，属于系路，但系非是系真，不入呢个五十五位真菩提路啊，因为未与你相应，佢个位置咧只系在呢个观行位。咁啊，四十四心，即系乜嘢嘅四十四心咧？即系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咁啊四十心啦，再加上暖、整、忍、世第一个四加行，咁啊共成咧就四十四心啦。个云何念思啊，即系乜嘢叫做三念思？嗱，咁啊其位位都要念思修习，即系一者修习，随其助因；二者真修，夫其正性啊。三者生进就为其炎热，属于三件事。咁啊，为上进呢， 为位都要用三件事。他说得修行目，修行目是有两次，第一呢在这个三件事之后，他说二人得无生忍是为这个修行的眼目，第二呢就属于十地之中，到第九地的善慧地菩萨文里面讲，他说亦目此地名修习为，都是始终的修行目。个蚁何方所就明入地中，即是说我们到到什么的程度，我们先至入这个十地位呢？他云何的名位啊？等觉菩萨，我们平常讲等觉呢，即是去佛一等，即是等未曾成就妙觉之前。咁如果以我哋丛林嗰啲积嚟比咧，咁呢个等觉咧，应该是首座和尚啦。咁等于佢未做主持，咁仲差一级。咁首座和尚一升，咁做主持咧，咁主持就即系究竟归家，成就无上菩提。咁首座和尚咧就系等觉位。咁所以等觉菩萨啊，佢就通常讲咧。就话去佛一等，即系差一级未曾成佛啦，咁啊叫做等觉。但我哋现在灵验经向第八卷解释呢个等觉咧，佢就话觉制入交就未为等觉啊，因为佢仲差一级先至成佛，所以等觉菩萨位咧仲未曾究竟涅槃。嗱，咁啊以上。观位地属于呢个外凡位，咁啊十信位呢就属于呢个内凡嘅言位啊，佢叫话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就属于呢个正位，都系属于真菩提路啊。咁啊位位上进，位位破无明，位位正法身。咁就叫真正嘅菩提路。咁啊，点解阿难从观位地咁啊一直问到啊？所谓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十地等觉，咁佢都问啦。咁啊，点解佢又唔问呢个妙觉佛果菩提咧？咁啊，因为佛妙觉佛果菩提已经咧系道家啦。等于话就唔需问，亦即是话咧，如果你按住呢个次序修行，咁你步步上进啊，修行到到呢个等觉位置咧，咁你进一步就系成佛啦，就系妙觉菩提之家，所以就唔需要问啦，因为佢就究竟成佛。咁啊，现在阿难同埋大众。他就未知这个归家之路，所以就要请问佛开示啊，什么叫做归家之路，有几多个位置啊，其中浅深各不同。但是他虽然问这个归家之路，当然目的呢就是想归家，目的呢就是想成佛，所以他就只问这个路啊，他就不这个妙觉佛果。因为按次上进到到等觉位呢，咁啊再进咪就妙觉菩提，所以就唔需要问啦。嗱，但系向下第八卷有关呢个位次之最后，佛呢大慈大悲啊，佢就唔需要等阿难问，亦到连呢个妙觉所谓成就无上菩提呢一个位次呢，亦都一。总开始出来，咁啊说明成佛啦，嗰种境界咧就系如此，咁啊亦都说明你只要真修行啊，历五十五咪真菩提咯，咁啊顺住呢个次序咧，等觉进步就自然成佛。佢话作字嘅语言五体投地，个大众一心似佛慈音啊，登蒙天佛。嗱，咁啊，阿难尊者啦，作字语语，咁啊，射来请问佛呢一番说话，咁啊，讲完之后啦， 佢入喺求地顶礼佛，以及大众啊一心一意持佛持音，等佛呢个慈悲法音啊，开示我哋呢个55位真菩提路，咁啊使我哋既然开咗圆顿解，亦都明白知得要依呢个耳门圆通，反闻闻自性去修。咁然后在呢个修行嘅过程啊，知得呢所经历咁啊十进十住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十地等觉所经过咁多嘅路程，咁啊最后咧就成佛啦。咁啊等于话目的已经达到啦。所以现在大众咧都系等佛啊呢个慈悲嘅法音开示呢个55位嘅真菩提路啊。咁啊，由于修行经历嘅路程系最为重要啊，所以现在大众咧都定住嗰只眼，咁啊一心一意咧嚟到望住佛啊，做乜咧？就希望佛咧慈悲开示呢个55位真菩提路嘅法音啊，使我哋从此退而自修。咁就可以经历咁多个路程，咁咪一直到达呢个妙觉菩提之家。继以前世尊赞阿难言：个善哉善哉，被汝等乃能普为大众，得及诸末世一切众生修三摩提，求大圣者，不从于凡夫，不中大涅槃，不原是无上正修行路。如今就细听，当为语说阿难大众，合掌着夫心，默然受教。此一段经文就明正坐行所成福片圆沙德位嘅第二波啊，名为佢嘅赞许，就系、是、佛呢赞叹阿难能够发出此问啊，即系话修行嘅过程。你唔知道呢个位置嘅浅深，你又点样修呢？咁亦都好容易以凡染性喎。咁啊，现在阿难及诸大众啊，能够发如是嘅问，咁啊，等于话开悟，亦都明白依呢个耳门反闻自性嘅真修啦。咁啊，其中所经历嘅力嘅位置，如果明白啊，咁就唔会以凡染性啊，咁亦都唔会呢个真相慢，咁啊从此按序啊，咁啊直达菩提之家，咁啊如是问呢系问得最好嘅，所以佛呢就赞叹阿难所问，咁啊既然阿难有所问，咁啊佛就当然要答复啦，所以佢就许说啦，就许阿难合诸大众。咁啊，为佢哋说咧呢个修行所经历嘅路程，一共就有55位啊嘅真菩提路，所以此歌咧叫做赞叹就许说。继以时世尊赞阿难言：佢话善哉就善哉啊，即系你阿难咧问得咧系最好啊！你此问一方面系富人，亦都系富化啊！咁啊，既然富人都亦富化啦，所以佛就相赞世尊。咁啊，汝等就乃能普为大众，合诸末世一切众生。嗱，汝等呢个等字咧，应该作心字。嗱，汝就阿难啦，就系、是、话你阿难，现今啊能够为呢个法会嘅大众。咁啊，以及咧呢、这个末世时期一切众生啊。你的问佛在修行过程之中究竟有几多个位置，就修三摩提，三摩提具足呢即是是定位啊，众生迷故就成为如痴，就成为善念啊。咁若是说修佛的三摩提，因中就是止观，果上就成定位，以定故能破三念啊，以智慧故所以能破如痴啊。咁啊，三念如痴就属于重病啊。嗱，咁无上止观呢 就屬於微妙的發揚，不求大聖者。咁從最初凡夫發心修行，咁行菩薩道啊，咁一路至到咧成大涅槃，咁於其中間所發心所行啊，都係屬於個大聖者。喺現世無相嘅正修行路，咁正修行即是一心三觀，如同呢個鋼車進馬，為能藝盡能力。咁路就係所經歷嘅位置，結果就係所到嘅。咁現在實相呢個無上正修行，以及所有經過之路啊，都一齊開示出嚟，使到呢個文者都知道，所以名為佢最圓字。咁即使在凡夫位中，你亦都知得咧點樣趨向啊呢、這個諸佛菩提。所以柯難只請上合十真，下合咧一切嘅行人。所謂富法就亦都富人啦，令呢個行者知得呢個位次顯身，從此唔會增上慢啦。亦都從此成就無上菩提，咁叫做富人富田。呢個行者明白呢個位置淺深，唔生呢個增上慢，咁從此力於位置成菩提，咁就富人啦。嗱，咁既然修行成法，當然你就轉十法輪，咁屬於富法啦。所以柯難此請，既富法亦富人啦。有大功德，所以佛呢就相赞，佢话善哉就善哉啊！你问得呢系最好。佢话如今谛听，就当为以说。嗱，咁你既然有所问，佛啊当然有所答，有所开示。但系佛开示呢，咁啊一定要你细神好好地而听啊，唔好辜负佛嘅慈悲。所以佛話如今就諦聽啊！你現今柯難咧，要細實而聽，咁啊當為以説。咁佛咧就應當為你開示啊！修行過程當中有幾多個位置？咁啊柯難大眾就合掌呼心，就默然受教啊！柯難以及法會嘅大眾，咁啊既然蒙佛慈悲，許為開示啦，咁啊大家合掌。呼心啊，点样叫做呼心咧？呼者就系剔去咁解，例一条木，咁你想成为一只船咧，咁啊好简单，亦都唔系几难啊！你哋只要将呢个心咧，咁啊挖咗佢啊，将所有呢个中心嗰啲木咧，冚唪唥呼呼即系剔除，将呢个条木嗰个中心咧，冚唪唥嗰啲木咧挖咗佢，呼咗佢，剔除咗佢啦。咁呢一條木咧，佢咪會浮喺呢個水上邊，咁啊當為一隻船咁樣用啦。嗱，咁啊現在柯難天佛開示五十五昧真菩提路，咁啊而佛要大慈悲啊，許為先説。所以在會嘅大眾，一方面合掌表示誠心誠意去聽啊，咁啊同時亦都將呢個心裏邊嗰啲分別妄想啊，冚唪唥剔除，咁啊叫做呼心啊。亦即是話，如果嗰啲緣慮妄想心剔除咗之後啦，就以呢個清清淨淨之心啊嚟到問佛開示啊，咁啊領受佛嘅慈悲法子，佢話默然就受教。個佛言阿難當知。咁妙性嘅圆明离诸名相啊，本来就无有世界众生。咁此几句经文呢，就系明正坐行啊所成复卷如三德位嘅第三科，名为佢嘅正觉，就系正一开始阿难所行。咁为阿难大众呢，说出修行过程。所力夠之，咁啊又分為兩科，現在初一科總名三德。嗱，咁啊科中咧就有呢個正宗本具嘅三德， 咁亦都有修行啊所显嘅三德，现在就分为两科，初科咧名理住名相，就系在呢个真理呢一方面，根本就无有呢个名相可得，就系显呢个正宗本具嘅三德。不佛言就阿难当知啊，嗱咁啊，当知两个字咧，属于呢个警告之词，咁啊亦都咧带有呢个劝勉之词啊。咁啊，你阿难既然有请，咁啊，我佛就应该要为你开示，但系咧，你应该要知道啊，你要好好地听啊。咁啊，知道乜咧？咁啊，妙正就圆明，就离诸名相。妙正圆明咧，妙凡系妙体，不可思议，有言语道断啊，有心行处灭。所谓非识所识，非智所知，五眼不能见，三智不能知嘅。咁就稱為叫做妙。嗱，咁啊正咧就係本自天然，係不假造作，那係人人本具，個個都無愧，係不增不減，名為叫做正啊。嗱，此個妙性就係我哋眾生嘅心性，此心性非空有，但係如空如有啊，所謂相照嘅相定。咁啊，即是啊，如来藏，所谓离即离非就是即非即，咁啊，即是啊，其中嘅大自然，亦即是啊，法身德。嗱，咁啊，圆咧就属于呢个心性之中，具一切德，具一切法，所谓无法不具，无用不彰，此心是穷幻遍，包罗法界，统括圣凡，属于呢个不。空如来藏啊，属于呢个提中嘅顶字，属于呢个解脱德。嗱，咁啊呢个名字咧，就系说明我哋呢个心性朗然，能够洞照清净寂灭。咁即是咧系空如来藏啊，即是啊提中个佛字，咁啊亦即是三德中个波野德。咁啊，所以指个妙性圆明呢四个字，即是啊提中嘅大佛顶啊，咁啊亦即是咧显示呢个自性之中本具嘅三德，亦即是咧自性嘅三身啊。所以六祖大师话：佢话清净法身就与之性也，咁啊就妙性啦。佢话圆满报身。就與之智也，咁啊，即係呢個名字啦。嗱，佢話千百億化身，就與之行也，能夠隨機現身嘛。咁啊，即是係呢個圓字啦。所以眾生本具三德啊，以佛果上所證嘅啦，係無二無別。佢話離諸嘅名相，嗱，我哋心性既然係圓明。所谓清净本源是究竟直灭啊，非名所名就非所相，不但冇呢个九界嘅名相啊，亦无佛界嘅名相。所谓真如界内绝生佛之假名，平等法中无自他之名相啊，连呢个菩提涅槃之相呢，亦是假名。亦不可得啊，所以话叫做离诸名相，说明我哋呢个妙性之中咧，无有一切嘅名相可得。咁啊，佢就离诸名相啦。嗱，本来就无有世界众生，嗱，世界就系依报啊，咁啊，众生就系正报。我哋心性清净，无名无相，一。法不立，一尘不染，唔单话冇前三土啊，亦都冇呢上直光土。点解？因为对前三土先至说呢个上直光土。若是前三土都既无，何来有呢个上直光净土呢？ 唔单话冇九界众生啊，连佛界众生亦都冇啊。因为对九法界嘅众生，然后先至说佛界啊。若是冇咗九法界嘅众生啊，又何来佛界可得呢？咁啊，说明四土为是一心啊，十法界为是一二性，正显心性系言语道断，显妙性非生佛正法。非迷悟染性啊，但系能为生佛说法。迷悟染性之所以首先呢，就系标出呢个本源，说为佢嘅妙性系圆明。我哋自性具足三德四藏，咁啊，既然自性里边有具足三德四藏啊，当然系离诸名相啊，无名相可得。咁既然自性本具一切法，都无名相可得啦，咁啊仲边处有呢个修行啊所经历嘅位置嗰啲名名相相可得呢？嗱，咁啊意思即系话咧，我哋既然自性本嚟就系佛，咁啊自性本来就系正三德地地藏，咁啊自性本具嘅咧，与佛所证嘅系冇两样。咁啊，等于话既然自性得具足啦，咁就唔需要修行啦。咁啊，就边处有其他嘅位置可得咧？边处有呢个五十五昧真菩提路咧？咁啊，下文咧系因为啊，我哋呢个自性虽然唔系生佛正法，虽然咧唔系呢个迷悟染净啊，但系咧佢就为呢个生佛正法。迷悟染净之所依，是为一切法之章本。所以向下就讲啊，由众生咁啊一念为真起妄，咁啊先辗转啊有呢个十法界。咁啊既然有十法界啦，有妄啦，咁啊然后先至有呢个返妄归真之时。我哋既然想返妄归真，就要修行啦。咁啊，既然要修行，就一定要有啊中间所经历嘅位置。咁啊，到嗰阵时咧，先至讲啊，由修行经历之位置啊，咁啊，然后先至成就呢个三德四座。咁啊，未曾讲迷真起妄之前，所以就先讲咧，话妙性圆明就离诸名相。先讲呢个四宗本具嘅三德啊，咁啊，然后先至讲咧修行所显嘅三德。我话因妄就有生，因生就有灭啊，生灭就明妄，灭妄就明真，是称如来无上菩提及大涅槃，就移转依号啊。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是。总明三德的第二科名为呢明因妄立真，就因为有妄先立真啊，就是显由修正，即是由修行，然后先至正这个三德四藏。那么若是说无妄，那么亦都无真啊，因为有妄呢先至显真，故为因妄地有生，说明我哋呢个妙性本来系圆明，系离诸名相，但系妙体不变能随缘，所谓一念不觉妄动啊，咁就有生啦。故为因一念妄动而有生，咁啊佢哋因妄地有生，咁因生地有灭啊，所谓生不常生。生而即灭，所以有生就必定有灭。咁啊，因妄有生故，生即非生啊。咁啊，因生有灭，灭亦非灭啊。咁啊，既见有妄生，咁啊亦都见有妄灭。咁啊，有生有灭，当然属于呢个虚妄啊。其实咧，自性本来清净，系无有生灭。由众生有妄，所以无生灭中就妄见生灭啊。咁啊，正见生时 其實本體呢無生滅可得。例如一個偽眼人就望見空中花生就花裂，但是正見花生花裂之時，虛空呢本體本來就是清淨的，那麼無花生亦都無花裂。他說生滅就明妄，滅妄就明真，那麼因為見有生滅，所以先至要修行，等到妄滅，這個假名叫做是真啊，其實無妄可滅，亦非有真可得，因為妄本空，真本來即，若是有妄可滅啊，有真可得呢，仍然是妄見，非是真見，所以話觀妄本空，真處尚無，何來有滅呢？咁若有生滅，咁要滅妄後先至顯個真啊，乃是係對待之真，唔係話真中之真。若是話無生滅，又何來有真呢？就是、因見有生滅啊，需要滅妄，所以就假名為真啦。佢話自稱為無上菩提及大涅槃，嗱咁啊化身如來就屬於真正菩提啊。若是報身如來呢，就是實智菩提；若是話應身如來，就即係咧方便智菩提。嗱咁啊化身即是啊正正涅槃，嗱報身呢就即是係圓正涅槃啊。嗱咁啊應身呢就即是係方便正涅槃。咁啊如來就係能修正之人，咁啊菩提涅槃呢就是屬於所證之法。那麼現在說真正菩提，那麼即是妙性呢，是這個眾生的身體。那麼實智菩提即是妙明，是方便之菩提，就叫做妙如。那麼菩提望於涅槃，即是自我，是照於法身，是照於解脫，是本有的心光。所以喜信未講個心正具足大光明現，咁啊無上涅槃望於菩提啊，屬於斷果，就係斷三煩惱、斷三業障、斷三苦生死而所顯示，即是啊當人啊呢、這個不動嘅心體。嗱咁啊正正涅槃即是啊妙性啊，咁啊圓正涅槃即是啊妙明，方便正涅槃咧即是啊妙如。咁啊，此個妙性圓明係因中本具三德。咁啊，無上菩提同埋大波涅槃咧，先至係果上嘅三德。嗱，咁啊，果上所顯就係顯呢個性中本具啊，為呢個煩惱所障，因此就係非失此失。咁啊，佛有修正之功，咁啊，顯示呢個本有佛性啊。咁就叫做是名如來，係無上菩提及大涅槃。咁啊二轉依號咧，嗱如來悟正之故，咁啊轉煩惱成菩提，轉生死成涅槃。咁啊眾生迷之故啊，咁啊轉菩提成煩惱啊，轉涅槃成生死。但係只係轉呢個名義，實在係無法可轉啊！迷是心本清净，如见花时空本清净。因为眼净的人多，同见晴空，所以无花可灭。因为眼翳故，所以无花如见花。咁就譬如众生迷故，无烦恼，见有烦恼，非生死，见有生死。所以须转呢，实在系无所转啊。但是转迷成悟而已，非是有法可转。所以一切诸法为见常直光，本无烦恼就为是菩提，本无生死都为是涅槃。所以始终的正义啊，就是说明的知识本无为是可得，因为妙性圆明是离诸名相啊，何有位置呢？ 但是由于众生迷惘之故，返往归真之时，需要修正啊，然后显示的三德地藏，所以在呢个修行过程之中咧，就显出有呢个种种嘅位置。咁啊，讲到此处，时间已到，向下问唱，付于灵人。